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中国》，郭峰作词作曲并演唱。 你有一个梦，我有一个梦，编织一个美丽的中国。你有一颗心，我有一颗心，永远伴随亲爱的中国。你有一双眼，我有一双眼，遥望辽阔无垠的中国。你有一段情，我有一段情，保佑平安的中国。中国是我的祖国，乘我扬我风雨中走过。中国我爱的祖国，给我幸福，给我有一双手，创造世界奇迹的中国。你有一份爱，我有一份爱，世世代代守护着中国。 属于我们的歌应该是张靓颖那首终于等到你， 王力宏的唯一吧。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才上高中，但是现在孩子都有了，一到 KTV 我还是会给他唱这首歌。 我不难过吧，和他分手的时候听的。 类似爱情，其实到最后我们俩也没在一起。 为你读歌，读一首属于你们的歌。也罢，作词鲁向慧，读歌人董珂。无力吹散灰色苍穹，独自卷缩寂寂案头，低头沉默，哀愁拢心口，沉吟一首，不甘沦为坠落死囚。双眸依旧紧盯自由，飞絮何愁，飘零逐流，又起褶皱。苏醒以后满天剧毒，怎舒己忧，扪心自语，足够。道声再见，你的温柔，有人也罢，无人也罢，心儿早已离开我许多春夏。放任游走吧，嘲笑我的面壳虚假，一生为你扮演优雅，到头只是无情南柯梦话。有人也罢，无人也罢，用力挣扎，却奈何世事浮夸。是场误会吧，禁住你的完美无瑕。我是冬末堆积的雪花，安静等待清晨阳光将我融化。 无力吹散灰色苍穹，独自蜷缩寂寂暗头，低头沉默，愁拢心口，斟你一首，不敢沦为堕落。

是你太残忍，还是

繁华的城市，忙碌的街头，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，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 长安醉，作词才奴，读歌人韩建强。盛夏一路繁花，落霞古道瘦马，竹筏划过天涯，想家。流沙千变万化，琵琶声乱如麻，月下合眼刹那，想他。想守在你身边，泛舟采莲，池水微澜，无限缱绻。回到你身边，恨天涯路远，万般思念过眼云烟。 盛夏一路繁华，落霞古道瘦马，竹筏划过天涯，想家。流沙千变万化，守在你身边，泛舟采莲，池水微澜，无限缱绻。回到你身边，恨天涯路远，万般思念过眼云烟。走过古城万人山，归途漫漫，微风缓缓，岁月苦短，待枫叶落满长安，再续这段缘。执手看万山红遍，守在你身边，泛舟采莲，池水微澜，无限缱绻。回到你身边，恨天涯路远，万般思念过眼云烟。走过孤城万人山，漫漫微风缓缓，岁月苦短，待枫叶落满长安，再续这段缘。执手看万山红遍， 手头的红豆无人黄昏后，听见寒冷声就为谁下手，月下唯有我的身影都该与谁厮守，酒入喉却解不了愁，芙蓉花又积满了枝头，奈何蝶难留，要不如江水向东流，望断门前隔岸的杨柳，寂寞人不休，我无言让眼泪长流， 贯彻十九大精神，融。